南京发布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管理新规，在明确网约车司机是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的同时，对巡游出租车实行全天候的全程双计费。2017年是完成国家大计十条下达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。北京推出了2月15日起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以内道路工作预限行，完成了10000吨的汽锅炉低档改造，在关停退出500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等10大制霾狠招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听说了吗？三和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。 什么活动啊？ 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城金买10克送1克，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。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，三和珠宝城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白月光是另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见了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再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娘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，像流花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你越慢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

看弯弯的月亮，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。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 像你的话你不知道 在我肩上，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轻轻为他绽放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把爱恋对他讲，我以为他会一直在我身旁，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，在一个月光淡淡的晚上，他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，写那美丑的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生命随着歌声在心飞扬，在我柔软的心房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生命随着歌声在心房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23号，农历腊月26，星期一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1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度，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4度，近邻天津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我市和北京的限行尾号同步，明天是5和0，遵照执行。春节将至，购买年货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各大商场超市都是人头攒动，这也就为小偷下手扒窃带来了便利。那提示一下大家，在购买年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发现财物丢失后记得要立刻报警。总之呢，不管何时何地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和气氛，都不要大意，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东西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一路向下，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。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向下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就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犹如我的心田，最终看见就像飞翔在缤纷天空。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缤纷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

结果，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，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，那么爱你为什么。

飘雨的一起，梦和我在一起，终会梦到悠悠故里。恋人的爱意，朋友的话题，都成为小心中的谜。是那么顽皮，也许是全部都忘记。如花的记忆，如水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落花的记忆，如水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 三，听若有情。

至今评书凌波，